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样，第58集。齐城的亢奋持续了大半夜，天快要亮的时候，他开始头痛，话慢慢少了。这是迟志涵第一次亲眼看到人的性格会因为药物作用产生那样明显的差异，也是第一次懂得了上次齐城说忘记了为什么要治愈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他的情绪甚至性格都因为药物反反复复，再加上身体皮开肉绽的幻觉，这些都是他自己真真切切感受得到的。他曾经很努力地想要分清哪一种是药物，哪一种是真实。十年后，他忘了。齐城在很生气的时候说过，连他迟志涵都分不清楚他的情绪哪一种是因为病情，哪一种是真实的。这是齐鹏的心结，这才是他想自杀的真正原因。他不想也不希望再变成正常人，是因为他忘了自己正常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忘记了正常的感觉，又不想继续病下去，所以才会产生了厌世的想法。齐城被卡住了，不想维持现状，也不想前进一步。迟志涵凌晨4点多的时候把这个发现发给了赵医生，10分钟后邮件的状态变成了已阅读，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回复。迟志涵开始心焦，却又不能表现出来，只能忙忙碌碌地不停地帮齐城找各种各样的止吐法子。当亢奋失眠的药效过去，齐城躺在床上皱着眉头忍耐汹涌而来的呕吐感，连早饭都吃不下去的时候，迟志涵给齐城煮了一壶陈皮茶，塞给他2片生姜。 这个可以缓解孕吐，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迟志涵挠挠头，就这个方法还是他让七情帮他去妈妈群问来的。迟志涵的脸有些红，刚才打电话让七情进完货暂时不要过来的时候，七情那句的声音实在太响了，响得齐城的嘴角都抽了抽。听到缓解孕吐，齐城的嘴角又抽了抽。迟志涵就莫名其妙的害臊了，昨天晚上亢奋的齐城让他意识到齐城内心活动其实很丰富，他只是不说而已，不说只靠表情反而更加耐人寻味。 喝不喝啦？ 迟志涵被齐城药效不效的表情盯得浑身发毛，气得跺跺脚，又咬住嘴唇。他刚才好像在娇嗔，鸡皮疙瘩掉一地的那种娇嗔。他堕落了，内心的小人已经拧巴成了一坨，外表却仍然梗着脖子装没事。齐城终于还是接过了那个治疗孕吐的土方子，喝了一口。 齐晴是你朋友？ 嗯，以前大学的室友。 迟志涵坐下开始帮齐城按摩手腕。 这个穴道据说可以止吐。 都是网上找来的土方子，他只是想做点什么，赵医生没回邮件让他整个人都很焦躁。齐城又喝了一口。 你只有他一个朋友？ 能走下去的只有他一个。 迟志涵答得很简单，歪着头看着齐城居然就这样慢慢快把这批陈皮茶喝光了。 这个止吐效果怎么样？ 还好。 其实没什么用，会喝主要是因为这杯东西是迟志涵做的，而且多少有些安慰剂的效果。 那我睡会儿。 迟志涵爬上床，指了指床头柜上那一叠小说。 我们家最高雅的书都在这里了， 你无聊了可以看，不过最好还是一起睡一会儿，晚上我们还得回洋房呢。 迟志涵不敢再忙来忙去了，齐成太敏感，怕他问起来自己就无所遁形，而且赵医生没回也可能是太晚了，或者需要有新的治疗方案，是自己太急了。 不舒服记得叫我。 抱住齐成蹭了蹭，迟志涵嘟囔一句后闭上眼。心里有时不一定睡得熟，但是用香薰蜡烛温着的陈皮茶味道很让人安宁。齐成又一直轻缓地拍着他的背，哄孩子一样，鼻子有些酸。迟志涵又抱得更紧了一些，迷迷糊糊的终于有了睡意。半梦半醒的时候，感觉齐成俯下身子亲了他一下，他撅嘴，似乎对这样的蜻蜓点水不满意，睡梦里面很霸道地直接搂住了齐成的脖子。齐成嘴里有陈皮的香味，这味道意外和齐成很像，都是隽永绵长，回味起来微微甘苦的味道。齐成接吻的时候，手指会不自觉地摩擦他的耳垂，一下一下的，微凉的，温柔的，然后慢慢地开始感觉到热，因为齐成的手指微微用了点力，开始从他的耳垂一点点向下。睡意终于消失，迟志涵睁眼，齐成的脸近在咫尺，也闭着眼，眼睫毛颤动，近看可以看到脸上微微泛起的红晕，可是他皱着眉，像忍耐又像是沉溺。 齐成， 迟志涵微微推开齐成，声音有些抖。齐成怔住，低头看着迟志涵被吻得有些肿的嘴唇，转而抱住他。 对不起。 齐成刚才差点没忍住，迟志涵在他怀里睡得不安稳，眉头一直皱着，亲他只是因为想让他眉心展开，结果就被迟志涵搂住，很凶悍地亲了上来，意志力有点薄弱，再加上身上几乎一丝不挂，迟志涵软软香香地在他身下，他差一点就把这个吻继续下去。迟志涵快被齐成搂得憋过气去。 不是，对不起，我那个早上来了。我主动的，你对不起啥？哎，不是，据说你不能做这种事吗？ 迟志涵彻底糊涂了。齐成深呼吸，告诉自己迟志涵已经很克制，起码没有直接说他不行。这女朋友真的很喜欢胡说八道，语出惊人。 只是会比较难。 齐成停了下，不知道怎么把那个词说出来，别说是因为社恐，就算是他受的教育，这个词也很难对着女朋友说出口。他停了很久，一低头发现迟志涵仍然一脸的好奇，叹了口气，选择放弃解释，揉揉迟志涵的肚子。 下次我主动吧。痛吗？ 还好。 迟志涵习惯性的贴着齐成往上蹭了蹭，然后僵住。齐成快要咬牙切齿。 迟志涵。 迟志涵撅着屁股隔开一点距离。距离上一次他丧心病狂用那样的方式告白后，这似乎是第二次来着，之前抱一起都不会这样啊。真的不能怪迟志涵，他以为齐成一般情况下是不行的，昨天齐成不是还说自己做不了正常恋爱该做的事吗？ 是因为你没穿衣服吗？ 迟志涵还是没忍住好奇心，接着听到齐成难得的磨牙的声音。 齐城把他摁回去，不想再看到他那张难得的求知欲旺盛的脸，什么都不想说。 睡吧。 不恶心了吗？ 迟志涵的头又很顽强地抬了起来，再次被摁回去。 你不是说会失眠吗？ 迟志涵又弹簧一样的抬起来， 能睡着， 粗声粗气的，感觉后面带了个巨大的感叹号。 可是我醒了呀。 啊，那你先起来。 齐城被彻底弄得没了脾气，他需要强迫自己睡一会儿，储存体力，为了半夜的出门。不然在迟志涵面前慢慢发病的感觉太煎熬了，他不想这样。 啊，不要，一起睡一起睡。 迟志涵耍赖，抱住又蹭了两下，声音居然很雀跃。一起睡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气，还顺便蹭他，而且两只爪子很不规矩地塞到绒毯里面，手指对着齐城的胳膊戳了戳，又假装很随意地慢慢挪到齐城的胸口。 好玩吗？ 齐城忍无可忍，抓住迟志涵的爪子，低下头看着他睁着圆眼睛对自己眨巴眨巴，圆眼睛没脸没皮，笑得弯成月牙。 好玩。 不困吗？ 迟志涵一晚上都在照顾他，兴奋的时候陪他聊天，难受的时候帮他找各种方法转移注意力，黑眼圈很重。 困。 迟志涵条件反射地打了个哈欠，他心里还念着赵医生的邮件，但是床上暖洋洋的，身边的齐城一直温柔地帮自己揉着肚子，这种心里满胀了幸福又害怕失去的感觉，让他整个人变得更贪心。他已经不满足于齐城现在的状态了，他想让齐城康复，想看他笑得心无芥蒂的样子。迟志涵仰起头，两人的脑袋靠得很近，鼻子能触碰到齐城的下巴。 齐城。 齐城仍然是惯常的温柔的声音，听得迟志涵觉得脸上似乎有蝴蝶飞过，扑棱棱的，痒痒的。迟志涵握着齐城的手，语气认真恳切， 你一定要好起来好不好？不是为了安慰我让我放心的那种好，而是真的好起来好不好？ 被子里的齐城身体动了动，换了个姿势，让他可以整个手掌贴在迟志涵的肚子上，揉的动作仍然轻柔，却没有马上回答迟志涵。说实在的，这一次确实比前面几次更值得被期待，因为这一次连他自己都觉得可能真的会有希望，但不是100%的。康复了也有可能会反复，而反复多次就意味着他可能需要终生吃药，所以真的好起来这个承诺他不知道应该怎么给。迟疑了很久，齐城轻声问， 你是喜欢我昨天晚上吃了药后的样子吗？那个吃药就可以，不过不能常吃。你如果喜欢的话，我一个月吃2次好吗？身体状况好的话，吃3-4次也没有关系。 迟志涵傻眼，第一个反应就是抬头一口咬住齐城的下巴，因为近在眼前。太生气了，这委曲求全的都是什么鬼？ 你再说一次。 嘴里咬着齐城的下巴，口齿不清，迟志涵觉得自己正在退化成狗，但是除了这样他不知道还能怎么表达自己的愤怒。 齐城哪里还敢说话，迟迟还咬得不重，但是这表情再加上咬的位置，真的小狗一样。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